果还愿意相遇，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。记忆像是不灭的星星，和痛苦不停地呼唤哭泣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永远。You are my destiny， 不变。You are my everything， 只要多看一眼，爱你的宿命就会呼喊你出现。